有时朝早瞓醒个刻，会发现自己唔知点解喺度喊紧。 明明系似曾相识嘅梦，但系就点都记唔起，而且 有种好似失去咗某啲嘢嘅感觉。喺我醒翻之后，仲仍然感觉到。 我一直喺度揾紧某啲嘢，某个人。 应该系由嗰日开始，我就有种咁样嘅感觉。 嗰日，碎星划过夜空，睇落就好似 梦入面见到嘅情景，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ることな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そしたらね、二人でどんな言葉を花と消えることない約束、二人でせーのでいよう。確かが叶う、その言葉の目をもう見えな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ああ、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日では、と虹の出発点終点と、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言い張っていた。最高線攻めも認み開拓の感情にハイタッチして時間にキスを、五次元にからかわれてそれでも君を見るよ、また初めましてのアイスを決めよう、君の名を今追いかけるよ。 阿龙，阿龙，你记唔记得我？我个名叫。 家姐，你在做什么 啊？冇嘢，揸上手真系好有实感嘅。诶、啊，你叫我啊？ 你系咪仲未瞓醒啊？ 食早餐啦，快啲啦！ 婆婆，昨晚的鱼攞唔攞出嚟啊？ 你哋攞出嚟食啦。 早晨啊。 早晨啊。 家姐啊，咁慢噶。 得啦，听日整早餐咯。好似多咗啲喎。唔紧要啦。 今日咁正常嘅。 吓、 啊？昨日真系好夸张啊。 咩啊？你喺度讲咩啊？ 大家好，咁多位早晨。 以下是地区直播的清晨广播，关于下个月20号 举行的觅首丁丁长选举，选举管理委 1200年先出现一次的迪亚马特彗星，下个月大家就有机会见到了。今次会连续出现几日，而且就咁用肉眼都可以睇到。呢度 你系咪已经同佢好翻啦？ 呢啲系大型嘅事。 世界各地嘅研究机构为咗观察彗星都做足准备。 先啦， 车坐得正 好鬼重啊！ 有冇搞错？ 你哋两个感情真系 鬼死咗啊！ 三爷，今日啲头发好整齐喎。 哦，得 啦。一系喎，最后你有冇叫你婆婆帮你推斜啊？ 推斜？ 你寻日肯定系俾狐狸上身啊！ 喂呀，好心你唔好讲到咁恐怖啦，成三爷啲份压力太大啫。咪住，你哋喺度讲咩啊？ 你唔系唔记得系嘛？ 最重要的是继续进行地域活化的工作，同埋要令地区的财政更加健全。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咁先会有安全和安心的生活环境。我作为丁长， 看来今年都应该是供水当选的了。 我听说他派了很多礼物给人。 好、哦、供水。 早晨啊。 丁长和建筑公司的关系延续到下一代了。 即是立台。 是今次的 星长 选 举投我一票。三爷，行路嗰阵要挺直。 对屋企人好严格。 乜鬼系丁长啊？ 鄙到爆，佢都几惨。 三爷， 成日都咁样。 他是谁？这个是黄昏的语言来的，大家应该识黄昏时分的啦。黄昏不属于日头，仍属于夜晚，是世界的轮廓开始模糊，有机会遇到妖怪和鬼神的时间。其他的古语表现还有谁谁，又或者是皮河人这两个。 老师，什么叫哪水呢？ 你说哪水？应该是这里的方言来的啫。我见呢度啲老人家仲会用《万叶集》入面啲词噶， 呢度系乡下啊嘛。 好啦，跟住系供水同学， 啊系， 你今日记得自己个名啦、啊？ 你唔记得晒啦？ 寻日你好似失忆咁，连自己个位同屋企喺边都唔记得啊，又唔扎住啲头发、啊，好似成堆杂草咁。 真的？讲笑咋？ 睇嚟你真系一啲印象都冇喎。 讲起上嚟，我最近成日都发埋晒啲奇怪嘅梦啊！喺梦入面，我变咗第二个人，但系我唔系好记得啦。 我明啦，嗰啲神系前世嘅记忆，又或者系你嘅潜意识喺无意中同艾法雷特嘅平行宇宙连接咗啊！ 你唔好再乱噏啦！ 啊，即使唔通就系你我咁不记得 啊？ 都系冇嘢。 不过话时话，三爷你寻日真的好奇怪啊！你是不是边度唔舒服啊？ 咁就奇啦。我觉得好精神喎、 啊。系咪太大压力啊？唔通系因为就嚟要举行嗰个仪式？ 啊！唔好提呢件事啦。呢个地方我真系受够啦。呢度又细又挤迫， 真的好想快啲毕业，跟住搬去东京住啊！ 都系嘅，呢、這个地方有啲佢系乜嘢都冇嘅，连火车都要两个钟先有一班。 啲便利店九点就闩门， 冇书店又冇牙医， 但系酒吧就有成两间咁多， 冇地方打工， 冇人嫁过嚟， 连日照时间都短过人。 你哋讲够未啊？ 做咩啊？ 咪讲咁多啦，不如去咖啡坐下啦。 吓，真系啊？喺边啊？ 你哋好啊，你好啊。 呢度边忽似咖啡啊？ 你都知呢度冇噶咯。 唔知三爷翻到未啦？佢最近真系好辛苦啊。 冇计咯，因为佢系主角啊嘛。 是的。 嗯哦。 是啦，即使。 嗯 高中毕业之后你想着做什么？ 突然讲这些的，你是指将来啊？ 嗯。 没什么特别。我想我应该会一直留在这里，很平凡地生活下去。 我都想整你哋嗰样啊！ 对四叶嚟讲，即醒太难啦。要识聆听善嘅声音，一直好似我个编织啲线嘅话，喺人同善之间，慢慢就会出现感情嘅交流。 善又唔识讲嘢， 意思系叫你集中精神啊！ 喺我哋嘅早醒入边，系包含咗觅手钉千年嘅历史。听住啦，所有嘅嘢要追溯到去200年前。 佢又嚟啦！ 有个鞋匠叫山崎甲五郎，佢嘅浴室火烛，火势蔓延烧埋附近嘅嘢，连神功同古书都烧成灰。呢件事就叫做 甲五郎的大火。 吓、用佢个名啊！甲五郎真系惨啊！ 结果就冇人知道祭典嘅真正意义系乜嘢，净系得仪式残留落嚟。不过就算文字消失咗，都要将传统流传落去。呢个就系我哋供水神社重要嘅责任。唉，但系可惜，嗰个不知所谓嘅女婿舍弃神迹，离开呢头家都嫌唔够，仲学人搞啲咩政治？ 嚟啦，社长，嚟多杯。今次都要社长你多多关照， 即管交俾我啦，我可以保证换入同埋板上嘅票绝对冇问题嘅。 你同嗰条女点啊？几 长嘅发好大阵腐臭味啊！ 你喺度讲咩啊？ 喂，攞多几樽热酒过嚟啊！ 等阵啊！ 黑燕，礼拜六过嚟地盘帮下手啦，我哋要做爆破，你过嚟学下嘢，大声啲！ 哎我都一样受够了。 嗰个系咪四叶啊？咁大个啦！ 两姊妹都好似阿妈咁靓啊！ 喂。那些是世上最古老的酒，将咀嚼完吐出来的白米放在那里，然后自然地发酵成酒， 叫做口嚼酒。神收到那些酒真的会 觉得开心。 咁就梗系会啦。 快啲过嚟睇下供水啊！ 我真系做唔出咯，大庭广众做埋啲咁嘅嘢，真系难以置信。 家姐啊，唔好咁冇心机啦，俾几个同学见到，好小事啫嘛。 未到青春期嘅细路真系轻松啊。 系啦，不如我哋试下整多啲口罩酒，用嚟赚钱去东京咯。 估唔到你都几有谂头噶， 连埋呢啲相一齐卖，跟住就整动画，套动画就叫做《巫女的口罩酒》啦，实赚好多钱噶。 嗯，唔得啊，违反手续法噶。嗯， 边度有办法喎？ 我好憎呢个地方啊！仲有好憎咁样嘅人生，下世俾我做个喺东京出世嘅靓仔啦！ 正义系蠢材。 边度嚟噶？ 嗯嗯嗯， 嗰度有嘢嘅。 你咗身啊？ 嗯， 今日轮到你整早餐啦，居然唔知醒。 好，对唔住。 嗯，我出门口啦，记得饮埋啲面豉汤。 嗯， 就算迟到都唔准唔翻学啊！拜拜。 慢慢行啦。个梦咁怪嘅，嗯，讲咩啊？阿师，边个嚟噶？嗯，想去厕所添。咁真实嘅，啊，在东京啊。 买噶，今日唔去练习。 下次演唱会嘅开场系 我。 Hello， 估唔到你咁晏先翻啊！你食 lunch 啦。又唔复个 message。 老师同学。 做咩啊？喺度扮反省啊？ 荡失路？ 嗯。 唔系啊嘛，点会无端端翻去会荡失路噶？ 咁嘅，人哋。 人哋？ 人哋。 嗯。 小弟。 啊。 我。 嗯， 我真系觉得好兴奋啊！东京呢度每日都好似祭典咁，好热闹啊！ 仲想攞翻 你好似有啲口音咁嘅、 你个饭盒咧？冇嘢啊嘛！ 你仲未瞓醒啊？ 你有咩食啊？ 不如夹个鸡蛋薯饼包咯。 Yes， 多谢你啊！ 嘻嘻，放我去唔去咖啡啊？ 平时嗰间啊，好啊。阿龙呢？ 咖啡 烟花扮啲木写得好靓啊！ 哎呀，真系好有心思啊！阿龙，好冇味啊？ 热香饼嘅价钱够我食一个月啦！ 喂，你咩年代啊？真系啊！ 唔紧要啦，反正系梦。哇，是个好梦啊。怎么办啊？我回班就要来迟到了。 乜你今天都要回咩？ 还不快点走。 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哪里回班的？ 呢块披萨入面有支牙签啊！系啊，万一吞咗落肚咁点算啊？好彩咁啱俾我发现到啫，点计先？ 呢层啊，但系意大利餐厅嘅厨房唔会有牙签噶喎。 呢位客人，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呢？ 呢块披萨入面有支牙签啊！ 阿龙，你今日做乜嘢啊？ 真系好对唔住啊！呢餐我哋唔会收钱嘅。 吓、啊，真系？ 请问仲冇其他问题啊？ 系啦，护士小姐， 系前辈啊！ 护士前辈，头先好多谢你啊！ 今日真系唔好彩啦。 但系 一定系嗰个人讲大话啦。虽然我照公司规定冇收佢哋钱， 露智小姐，你条裙啊，你冇事吧？ 哎，冇事啊嘛。 应该系俾人解开噶， 搞错啊？ 点算好啊？记唔记得佢个样？ 记得啦。 前辈，过嚟啊！ 喂，阿龙， 除咗条裙先啦。 吓？ 我会另外另一边嘅。 吓？ 差唔多搞掂㗎喇。搞掂啦。 阿龙你好犀利啊，仲可爱过原先啊。 头先好彩有你帮手咋，真係好多谢你啊。 讲真啦，嗰阵我真係好担心㗎。呢犯人明明咁弱，偏偏又咁容易发嬲。我鍾意今日嘅你多啲。估唔到原来阿龙你系咁温柔噶， 就好似真嘅咁啊。咦，原来佢有写日记噶。好详细喎，喺东京生活真係好啦。哦，係嗰个人喎。原来係单恋佢。嘢嚟噶，搞咩啊喂？ 今日去唔去咖啡啊？ 啊唔得，今日要翻 part time 啊！ 夜几多点去啊？ 吓吓，喂阿先，唔通就系你喺我部电话度？ 哦， 冇嘢啦，拜。 条友仔今日咁正常嘅。 其实佢寻日都几可爱 啊！做咩啊？你个死仔啊，居然抢先一步！ 你寻日系咪同佢一齐翻去啊？ 啊！唔系有份，我同奥志前辈一齐翻去， 跟住点样啊？ 啊咁嘅，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啦，真嘅。 点会记得啊 ？Hello， 我翻嚟啦。辛苦晒大家啦！今日对家有阿龙知道未啊？ 咦，系啦，家姐你今日冇空嘅， 食早餐啦，快啲啦！ 冇空。早晨啊、哦、是的，你好像个个都望着我这样的。 嗯，因为你昨天做了一些很犀利的事。 蛤、 啊、有没有见过丁总选举的海报啊？ 见过当选都没所谓啦，最重要是点分配的资助而已。 有些人只是靠资助来生活的。 他们几个是不是在说我？ それなのになぜ目も合わせやしないんだい。そうよと怒る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 我開始明白發生緊咩事啦。阿龍係同我同年住喺東京嘅高中生， 不定期同住喺鄉下嘅三葉交換身體。每个礼拜大约两三次，触发条件就系瞓觉，原因不明。 交换期间嘅记忆 你瞓醒之后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 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是交换过身体，其他人的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 为了保护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定了一些规则。在交换身体那时候要留意的东西，还有要遵守的禁止事项。 还有就是交换那时候发生的事要在电话里面记录下。 总之就要用尽一切办法合理去应付这个神秘现象。只不过这个就是真理啊。小心点条裙啦，唔好俾男仔夹到啊！呢啲系基本大入嚟噶嘛， 咪乱咁使我啲钱啊！ 都系食落你个肚啫嘛，而且我又有帮你办 part time， 我边有可能升职喎？ 你使唔使交咁多更啊？ 都系多得你乱咁使钱啫嘛！ この先の未来数えきれぬこんなもん言ったろ二人なら笑って帰り家にきっとできるさ。 今日放工同我之前都去咗探下午茶，你发展得好顺利。 虽然三年啊，要改变我啲人际关系啊。 喂，阿龙，点解会有女仔向我表白噶？ 你将人生交俾我，应该更加受欢迎噶。 好心你咪咁自大啦，连女朋友都冇。 你咁冇男朋友咯？ 我 咪搵唔到，系唔去搵啫。 不应该这样对他的。 你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胸啊。出发啦，快点准备下啦。 由几日前开始就可以用肉眼看到迪亚马特彗星。那几时和哪里可以看到呢？迪亚马特彗星就好像不断追逐着太阳一样，由东面一直移向西面。所以在日落之后，大家就可以 在中间的地方 发现到它的踪影。 婆婆，为什么我们供奉的神会住得这么远的？ 简吾罗烧晒啲书，所以我都不知道。 边个来的？ 啊，好出名的。 来啊，婆婆。 哇，家姐啊。 三年四年，知唔知咩叫产灵啊？ 产灵？ 产灵系土地神以前嘅称呼，同时亦都可以叫做元杰。这个名字有很深的意义，将绳连在一起是完结，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完结，甚至时间的流动都是完结，这些全部都是神的力量。也都因为这样，我们的祖绳被视为是神的技能，同时也都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将绳聚集编织成形，互相扭曲交错，有时候会翻转头，然后再连接。这些就是缘结，这些就是时间。嗱，饮啦。 唔该，婆婆。 跟住到我啦。 这些都是缘结嚟噶。水又好，米又好，酒都好，所有进入身体嘅嘢都会同灵魂连接，这些就是缘结。仲有啊，我哋今日嘅奉纳系将神同人类连接埋一齐嘅重要嘅仪式嚟噶。 啊，睇下，见到啦！ 呢度就系 供水神社的神体了。 由呢度向前行就系人世， 吓、啊， 即系灵魂嘅世界， 系灵魂嘅世界啊！ 想翻嚟呢个世界，唯一方法就系用你哋最重要嘅嘢嚟交换， 吓、 啊，即系口罩酒啊！ 口罩酒， 将口罩酒供奉俾神体。因为口罩酒就是你们的另一半， 三月的另一半。 原来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啊、黄昏时分 是啦，不知道看不看到水星呢、 啊、水星、 啊、三月啊，你现在是不是在梦里面啊？ 眼泪，点解嘅？系傲志前辈，搞咩啊？哦，唔通又系三叶佢？夜会， 听日同傲志前辈喺东京约会，10:30喺车站前面等。明明应该是我去约会的嘛。嗨阿龙。Sorry, 等了很久。 是不是啊，这样的。我都是啱啱到咋， 咁就好啦，行啦。佢就好啦，而家同奥志前辈一齐。啊？点解我会喊嘅？ 虽然想去约会的人是我，但是如果到时今晚是阿龙你的话，那你就好好地享受下个约会啦。 我第一次来这里吃东西的。阿龙，你之前有没有来过 这里吃东西？只不过我想你应该没试过跟女仔约会的啦。 我之前没来过、完全接不到他讲的东西。 所以下面就是专为你这个怕丑仔而设的参考网站。 看一下。佢同我系咩人啊？前辈，你肚饿未啊？去唔去食嘢啊？ 唔啦，我都要翻去啦。 吓、啊，咁好啦， 对唔住啊，可能系我误会咗你啦。 吓、 啊，阿龙，你系咪曾经有少少鍾意我？但系你而家应该鍾意咗另一个人啦。 冇冇啊？ 真系？ 真系冇啊！你唔好误会啦。 真系咁样咩？算啦，今日多谢你啊，迟啲见啦。 约护完嗰阵，应该啱啱好可以睇到彗星。佢喺度讲咩啊？咩彗星啊？ 原来是即使啊。今天没有心情翻学啫嘛。我没事喎、啊。啊祭典是啊，原来今天是彗星最光那天啊。那好啦，今晚见啦。 你实是有期待三叶穿浴衣的样子呢？ 喂，咪乱噏啦，我怎会想埋啲咁嘅嘢 喎。 佢把声好似有啲落寞咁啊。 可能人哋唔想听到你把声啩。 你讲咩啊？ 唔好意思啊。 啊嚟啦。 唔系咁。喂你。 三叶 你 点解会咁嘅？ 你啲头发。 系咪好怪啊？ 我想实是跟男仔有关的，可能是失恋。 你哋啲男仔咩都要拉落爱情度嘅，佢咪话咗突然想转下发型咯。 真系咁样咩？无端端点会突然剪短咁多喎？ 啊，过嚟啊，睇到啦。 犀利啊！ 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你喺 B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口信。 个约会搞到一镬泡，唯有下次交换嗰阵先话佢知啦。当时我系咁谂，不过唔知道点解，嗰次之后我就冇同三叶交换过。 Thank you. 点解你会喺度嘅？ 我听完阿师讲，咪跟埋你咯。 你点做嘢噶？我明明净系叫你帮我顶监同埋夹口供啫嘛。 我揾咗光木顶你监啦， 交俾我啦。 但你要请我食饭咯。 一个二个都系咁嘅。 我哋呢排都好担心你啊。 吓、 啊，所以咪跟埋你咯。万一你俾人呃咗点算？ 俾人呃？ 阿龙。听讲你去见网友啊？ 唔系啊，网友只系容易啲明噶咋？ 你想嗰啲交友 名？唔系啊， 硬系觉得你会做埋啲危险嘅嘢，我哋会离远咁睇实你噶啦。 喂，你当我小学鸡啊？我哋冇再交换之后，我用电话同 email 都揾唔到佢，于是我就决定直接去三叶住嘅地方揾佢。 就嚟赶唔切啦！ 我一直都好想见下佢，但系。 吓、啊！你话唔知道喺边度，净系知道嗰度嘅风景。 系啊， 同嗰个女仔断咗联络，又会咁都有嘅。 你呢个领队真系好唔掂啊！ 我唔系领队啊。 是但啦，我哋可以同你一齐揾嘅。 哇，好可爱啊！快睇下， 做鬼绝杀！ 佢喐啊！ 始终都系揾唔到啊！ 吓，咁我哋嘅努力咪全部白费晒咯！ 你哋咩都冇做过喎、 啊。高山拉面啦、啊，唔该。 要多碗高山拉面啦、 啊。咁我都要高山拉面啦、 啊。系，三碗高山拉面。 有。 唔知今日翻唔翻到东京呢？ 哦，好似有啲赶、啊，我 check 下先。 唔该你啊。 系啦，阿龙啊，你想继续搵啊？ 其实我都开始觉得而家好似向紧错嘅方向发展啦。 嗯。哎呀，哥哥仔，画紧蜜手钉呀、啊，画、哦、得好靓喎，系咪啊，老公？ 哦，系蜜手钉，真系好怀念啊！ 佢系喺蜜手出世噶。 蜜手钉，冇错，系蜜手钉啊！哦是咁，系咪喺呢度附近噶？ 系就系、是。 蜜手钉已经。 蜜手钉， 唔通 就系、是、嗰次俾瑞星。你要找的地方真的在这里？ 怎会啊，一定是阿龙他搞错了的。 不会啊，肯定在这里。这间学校周围的山还有这座校舍我都记得很清楚。 哪有可能啊，三年前这里有场灾难死了几百人，你不记得了啊？ 死了，三年前已经死了。唔系啩？维环啦，我部电话仲留低咗佢嘅 message。 以1200年为周期围绕太阳巡行的水星迪亚马特在3年前的10月最接近地球。当时没人想过它的核心会在地球附近分裂。水星分裂出来的那部分变成陨石坠落在日本。 而且那一天咁啱举行紧秋祭， 坠落嘅地点喺呢度，8:42，佢咁啱喺最多人聚集嘅祭典会场坠落。呢一区1/3嘅人口，超过500人以上身亡，而家已经冇人再住喺密守噶啦。 即使何如封祖爷、 就是他了，10成10是你搞错了，这个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了。 大约2-3个礼拜之前，我记得他说过可以看到水星，即是说 你现在是不是在梦里面啊？ 究竟 好热闹咁喎， 只是租到一间房，不好意思。 嗯，不要紧啦。阿龙呢？ 他而家仲喺房度睇紧密守嘅记录，同埋当时嘅新闻杂志之类。找到咩就睇咩。 做咩 啊？哦，冇，原来你食烟嘅。 啊，我之前戒咗噶啦。 佢讲嘅嘢，你有咩睇法啊？ 其实我本来中意佢。 哦。 虽然佢一直都好好，但系唔知点解，我觉得佢最近有种。好努力的感觉，好可爱。虽然他讲的嘢听落真的不是很合理。但我相信他一定是遇到一个人，是那个人改变了他。我只是可以肯定这一样嘢。 全部都只是发梦。我对那个地方有印象，只是因为我3年前看过关于那里的新闻。如果不是这样，是幽灵？不是，全部都是我的幻想。是啦，他叫做什么名字？ 头先阿师话佢去冲凉先。 哦，系啦，前辈啊，咁嘅我系咁讲埋晒啲奇怪嘅嘢，今日真系好对唔住啊。 嗯，呢啲早醒好靓啊！你手上嗰条都系早醒嚟噶。 哦。你讲紧呢条绳啊？佢系以前有个人送俾我噶，我平时当佢系护身符咁戴喺手度。我系边个送嘅呢？ 不如你都去冲个凉先啦。 好啊，咪住。我记得以前有个织早绳嘅人曾经咁样同我讲过，早绳系象征时间嘅流逝。编织成形扭曲交错，有时会翻转头再连接，呢啲就系所谓嘅时间。如果去嗰度嘅话， 唔记得我啦。 聚集编织成人，互相扭曲交错，有时会还原一步，然后再一次连接。呢啲就系缘结，呢啲就系时间。揾到啦，原来系真噶。之前发紧梦，前面就是灵魂的世界。是我们送过来的酒，呢樽系细妹嘅，呢樽系我嘅。我一直都系同三年前嘅佢交换身体，直到水星坠落为止。我哋嘅时间有差距，系佢嘅另一半。时间可以翻转头的话，就给多次机会我。水星， 个名就叫做三爷。 你哋两个系爸爸嘅宝物。 你而家系家姐嚟噶啦，真系好对唔住。 爸爸、妈妈佢几时翻嚟啊？ 始终都救唔到。 变做埋呢啲嘢有咩用啊？ 呢间神社已经冇用噶啦。 你究竟喺度讲咩啊？ 我爱嘅系异业，唔系供水神社。 你同我烂啊！神四爷，今日开始你哋就同婆婆一齐住啦。 问我系边个？咁你又系边个啊？好心你唔好咁自大啦，连女朋友都冇。佢就好啦，而家同我自前辈一齐。点解我？我要去东京啊！ 啊，家姐啊，家姐！ 婆婆，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系啊，原来今日系小城最光嗰日。 三爷，唔好再留喺度啦！三爷，喺小城进来之前，你一定守灯啊！三爷，快啲走啊！三爷。 家姐，你又喺度摸胸啊！ 阿四爷，你四爷， 家姐佢又神神化化咁啦，我今日都系自己一个翻头先啦，冇啦，冇啦，今次冇啦，冇啦。 由呢个礼拜开始，就可以用肉眼睇到迪亚马特水星。会在今晚7:40左右最接近地球，到时就是迪亚马特水星最光的时候。 是今晚 跟着下来 还有时间啊， 在哪里可以看到？ 早晨啊，三爷。哎呀，你好像不是三爷啊。 为什么婆婆你会知道的？ 不是，我见你最近这么奇怪，所以才突然想翻起。我仲系少女嗰阵，都发过一啲好不可思议嘅梦啊！梦入边我变咗另外一个人，但系其他嘢我已经唔记得晒啦。 唔记得？ 要珍惜呢个过程，你醒翻之后就唔会再记得噶啦。唔单止我，你妈妈以前都发过呢种奇怪嘅梦。 唔通供水家嘅人之所以会发呢种梦？可能就是为了今天会发生的事。婆婆听我说，今晚有水星会在觅手丁坠落，这里全部人都会死。你说出来都不会有人信的，估不到婆婆只是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不会让他们死的。 咪住先，三爷你做什么？ 你的头发做咩啊？ 哦，头发咁样唔系好睇啲咩？ 哦，冇嘢啦。 唔好讲呢啲住啦，再咁落去，今晚大家都会死。 啊？ 所以我哋要做啲嘢。 早夜香，你唔使翻学咩？ 啊，因为我哋而家要拯救呢个地方。 啊？灾难广播？ 哦，附近咪有好多扩音器嘅。 系喎，可以试下。犀利喎，即使。 喂，你做咩啊？唔好挨到埋我度啦。 做咩啊？你怕丑啊？点啫？系咪？ 咪咁啦，你第日仲要嫁人噶。 吓、啊？ 同你玩下啫嘛。 我买晒翻嚟啦，小钱， 唔该晒啊，祖爷香， 唔使客气。 你好烦啊！ 系啦，你哋嗰边点啊？个避难计划 plan 好未啊？炸弹？ 冇错啊，系建筑用嘅水胶炸弹。我屋企嘅物料仓库入面有。 入侵广播系统。 呢啲乡下地方嘅灾难广播，只要搵间波场，好容易就入侵到噶啦。 跟住我哋就用学校嘅广播室向全市发出避难指示。学校喺受灾范围之外，所以就将避难地点定喺嗰度。 我哋咪变成罪犯啦！ 祖爷香，你就负责广播啦。 点解啊？ 因为放送部噶嘛，而炸药咧就由我嚟负责。 而我就负责去搵丁长商量。 啊！ 如果唔揾政府部门帮手嘅话，冇嚟一次过叫咁多人去避难噶。 我好有信心，佢一定会俾自己个女说服到嘅。 呢个计划简直系完美。 呢啲根本唔重要啊，反正成件事都系你哋幻想出嚟嘅啫。 唔系啊， 根本冇啲咁嘅事啊！知唔知道觅手湖系点样形成噶？佢系个陨石湖嚟噶，1000年前呢个地方曾经有陨石坠落过噶。 我明啦，做得好啊，即使 我哋要一齐努力啊！ 究竟喺度讲咩啊，三爷？ 我系话，如果今晚之前唔疏散居民嘅话，大家就会…… 我收声。你话水星分裂之后会喺呢度坠落，超过500人会死，居然同我讲埋啲咁荒谬嘅嘢。你系有病嘅，就去睇医生啦。唔通妄想症系供水家嘅遗传？就咁话啦，我而家叫人揸车送你去医院，等你睇完医生再翻嚟同我倾啦。 你当我系乜嘢啊？ 三爷。唔系，你究竟系边个？ 系咁，今晚祭典见啦，拜拜！ 喺神石下面等啦，唔好迟到哦， 拜 拜！ 今晚见啦，唔好啊！要尽快离开呢度啊！叫埋啲朋友一齐走啊！ 你讲咩啊？ 家姐， 咁古怪嘅， 家姐你喺度做咩啊？ 如果系三爷，佢会唔会说服到丁长啊？系因为我先至唔得 啊？ 四爷，黄昏之前同婆婆一齐离开呢度，记住啊！ 吓， 你哋留喺呢度会死噶！ 你度讲咩啊？家姐，寻日又无端端一个人走去东京，家姐你呢排真系好奇怪啊！ 喂，三爷， 你同你阿爸傾掂未啊？哦，喂，三爷，你家姐做咩啊？ 唔知啊。 佢而家就喺嗰度。 哦， 嗰度有啲乜嘢啊？ 即使借个单车俾我， 咪住啊！喂，三爷，而家点啊？ 照完正计划就得噶啦，麻烦晒啦。 点解阿龙会喺呢度嘅？ 成个镇唔见咗。我喺嗰阵就已经死咗。 去找他会不会阻住他或者吓亲他呢？不知他会不会不喜欢我。都是见不到他的了，但是万一真的见到他说什么好呢？会不会很尴尬的？会不会觉得我烦呢？定是他见到我会觉得开心呢？始终都是见不到他。不过有样东西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见到对方的话，一定会知道曾经进入我身体的人就是你，而进入你身体的人就是我。我仲未识你。 第一站是四谷，入面车门即将打开。 阿龙，阿龙， 吓， 系我啊，你唔记得我啦？ 你系边个啊？ 到佢把声噶。 阿龙，阿龙，你喺边啊？阿龙，阿龙，你喺边啊？ 你系咪喺度啊？ 系黄昏时分。 终于都找到你了，真的很辛苦啊！你住在这些咁偏僻的地方。 吓、啊，但是你是点嚟噶？我那阵明明已经…… 因为我喝了三叶你的口嚼酒。 吓、啊啊啊，你喝了口嚼酒？ 吓、 啊，蠢材变态！系、啊，你仲成日摸我个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点解你会知嘅？ 因为你食盐睇到晒咯。 sorry 啊，我净系试过一次噶咋。 净系得一次？几多次都系一样嘅蠢材。 对唔住啦。 哦，呢条绳。 哦，你又系嘅，喺我未识你之前嚟揾我，点会知你系边个？嗱，呢三年我都带住佢。跟住就轮到你带住佢啦。 觉得点啊？ 都几好睇啊！ 啊，摆明唔系咁谂啦。 sorry 啊。 你呢个人真系啊！ 你仲有嘢要做，听住啦， 嚟啦， 放心啦，我哋一定会赶得切嘅， 我会努力噶。黄昏时分，周丽， 完啦，系啦，三叶，为咗避免我哋醒翻之后，记得，我哋将个名写低啊。三叶，喂，三叶，我想同你讲，只要你仲生存喺呢个世界，无论你喺边度，我都一定会揾翻你。你个名叫做三叶。冇问题，我会记住嘅。三叶，三叶，三叶，你个名叫三叶，你个名叫……你系边个？点解我会嚟咗呢度嘅？我记得啦。我是为了他才会来这里，为了要救回他，想他生存下去。但是他是谁？我要找赢是谁？对我很重要，我不想忘记，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人是谁？谁？ 边个？ 系边个啊？你叫咩名啊？ まだこの世界は僕を飼い鳴らしてたいみたいだ。望み通りだろう。美しくもがくよ。 阿龙，阿龙，放心啦，我一定会记得你个名噶。阿龙，你个名叫阿龙。啊！的 士，三叶，你头先咗边度啊？ 佢话整烂你嘅单车，唔好意思喎、 啊。啊？边个啊？ 系我。 算啦，你转头先慢慢同我解释啦。嗰个瑞星真系会跌落嚟啊？ 系啊，系我亲眼睇到噶。 啊？你睇到？系咁，我哋嚟噶啦。而家我哋变成真正嘅罪犯啦。 吓、啊？真的要咁做啊？ 即刻停电，就会即刻启动呢个镇嘅后备电源，跟住你就开始广播啦。 闹晒你两种嘢啦，尽量重复疏散嘅指示啦。 哈哈哈！出去啦！ 算啦，我唔理咁多啦。 ついに時は来た。昨日までは受賞 の受賞で、 飛 ばし読みでいいか。経験と知識と、カビの生えかかった勇気を持って、未だかつてないスピードで、君の元へダイブを。まどろみの中で生ぬるいコーラにここでないどっかを夢見たよ。教室の窓の外に電車に揺られ運ばれる朝に、 あ 以来，你手机正好系我。 我哋已经派人去确认意外嘅最新情况。 请各位退还，保持安全，等我原地等落去一步。 佢系喺原地喎。 究竟点噶？即刻唔使出动啦！ 喂喂，唔好留喺度啊，好危险噶！大家快啲去高速避难啦！ 爷，李油瓶喺度做乜嘢啊？ 对唔住，三爷，我做咗你。 吓、啊，个水星真系分裂咗。 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你看我看到了， 我要出去睇下。 系咁，有冇危险性咧？ 就算佢哋真系变成陨石，喺有人居住嘅地区坠落嘅机会率都唔高。 而家好难预测到碎片嘅轨道。 难得有机会可以睇到咁靓嘅天文现象， 真系估唔到，居然可以用肉眼见到咁壮观嘅景象。我哋生存喺呢个时代，可以话非常之好彩啊！ 你究竟是边个？边个？是边个？那个人是边个？对我好重要，我不想忘记，绝对不可以忘记的人。是边个？是边个？你是边个？你叫咩名啊？ 为了避免我们醒翻之后唔记得，我们将个名字写低。 愛し方さえも君の匂いがした歩き方さえもその笑い声がしたいつか消えてなくなる君の全てを目に焼き付けて僕のことはもう権利なんかじゃない義務だと思うんだ。 爸爸， 三爷， 家姐， 你又想搞咩啊？ 就好似梦入面见到嘅情景，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 運命だとか未来とかって言葉がどれだけでも伸ばそうと届かない場所で僕ら恋をする時計の針も二人を横目に見ながら進むそんな世界を二人で一生いや何生でも生き抜いてゆこう。 点解会喺呢度嘅？ 下一集系代代梦，代代梦。 我一直在度揾紧某样嘢，唔知由几时开始，我有种咁样嘅感觉。我应征贵公司嘅理由系，人类生活嘅环境要用自己嘅双手嚟创造，就算系东京，你都唔知道佢几时会消失，所以我想制造出，就算只系喺记忆入面，都会令人觉得温暖嘅环境。唉， 今次系第几次面试啊？ 我冇数过，都碎硬噶啦，咪乱噏啦！ 系咪套西装唔衬你啊？ 你都好意思话人？ 有事，有两间公司请我啦。 我有八间。我一直揾紧嘅，究竟系一个人，定系一个地方，亦或系我净系想揾一份工？呢样嘢连我自己都唔知 道。哦，你喺度揾紧工啊？ 是啊，不过不是几顺利。 嗯，是不是因为套西装不衬你啊？ 啊，真的有咁唔掂咩？点解你会嚟呢度嘅？ 今日咁啱嚟呢头做嘢，咁耐冇见，咪顺便过嚟见下你咯。我记得我哋以前一起去过觅手丁嘅，而且阿龙你嗰阵好似仲读紧高中添。 五年前啊， 咁耐噶啦，睇嚟我真系唔记得晒啲嘢啦。 嗰阵发生嘅嘢，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唔知系嗌交定点，嗰次我冇同阿师佢哋一齐翻嚟东京，净系一个人喺山上面留到天光。我记得嘅就系咁多，但系嗰次翻嚟之后，我就开始。好留意同嗰次水星有关嘅事。一个市镇被水星破坏咗嘅灾难，但系嗰度嘅大部分居民都奇迹咁平安无事。嗰日咁啱系全区嘅避难演习，所以全部居民都喺灾区嘅范围以外。呢种咁偶然嘅幸运，带嚟咗好多唔同嘅传闻。我嗰阵一直都有留意住。同嗰件事有关嘅报道，其实连我自己都唔知道点解会咁在意嗰件事。嗰度明明连我一个识嘅人都冇。 送到嚟呢度得噶啦，今日多谢你啊！希望你都可以揾到属于你嘅幸福啦。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找緊某些東西或者某個人。 想想下，我都是想去多次婚紗展啊。 去不去都是這樣的。 還有啊，不如在神社行禮啊。 你之前說要在教堂行禮的。 咪住先啊，戚士。行禮前記得剃鬚啊。我都会减多3kg 噶，嗯。 食紧蛋糕仲好意思咁讲？ 我听日会开始认真减噶啦。 欢迎下次光临。

がって手に入れたおもちゃも部屋の隅っこに今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いつもは喋らないあの子に今日は放課後また明日と声をかけた慣れないこともたまにならいいね特にあなたが隣にいた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か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よ僕らタイプライヤー君を知っていたんだ僕が僕の名前は覚えるよりずっと前に君のいない世界にも何かの意味はきっとあってでも君のいない世界なの夏休みのない8月の夜君のいない世界など笑うことないサンタのよ君のいない世界なの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なんでもな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今から行くよ僕らタイムライヤー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いいよ君は涙止めてみたいなだけど君は拒んだこぼれるままの涙を見て分かった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笑うのは僕の心が僕を追い越したんだよ